走在街上，四处望，人们欢乐，这些啊不一样。人们换上漂亮的衣裳，幸福笑容，草莓口香糖，只有爱不会再忧伤。霓虹灯下，尽情的邂逅。